吹着我的脸，我的手，我的发，我的心，我的眼睛。带着那个城，那个路，那个房，那个灯，那扇窗口，我静静地放着你给我的 CD 音乐当作背景，怎么唱都不再煽情。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，好像我是你的脸，笑嘻嘻。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，对你哭，张着嘴不理你，像个机器。你的世界，我的日子，好像没有谁对谁发。